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04集，大战海蛇。章鱼在水里沉沉浮浮，却很稳固。他的其中一条触须在水下缠住了巨大的珊瑚礁。伊丽莎白随手一挥，海蛇周身的海水瞬间结冰，将海蛇冻住。但这对于人类来说的艰难考验，海蛇根本就不当回事。它只要稍稍一动身体，冰块立马碎裂开来，尾部扬起，重重地拍在海面，顿时又是一场惊涛骇浪般的灾难。海蛇低下头，两颗硕大的眼睛里映出冬至仰头看他的渺小身影。在海蛇眼里，冬至就如蝼蚁一般，一口吞进嘴里都不够塞牙缝了。而在冬至眼里，海蛇通红的瞳孔里有一团黑火在熊熊燃烧，那是天魔分身的残魂，在仙达村时从龙身剑下逃逸，又最终来到这里与海蛇融合，唤醒海蛇，想要利用它制造灾难。从深渊地狱被宋恩召唤来的天魔分身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天魔波贝叶，仅仅是空有黑暗生物的欲望，却已经分离出独立的意识，带着分身的自卑，他甚至不肯承认自己是分身。在此基础上的残魂性情又变得更为偏激极端，他来到了森罗群岛，不单为了吸取修行者的元气，更是要寻找合适的躯壳。冬至知道自己原先肯定是天魔残魂的备选躯壳之一，因为自己的皮相足够吸引天魔，但黑暗生物天生会向力量靠拢，当天魔残魂发现力量更加强大的生物时，就立刻转移了目标。章鱼没卡头脑简单，没有心魔，残魂即使附身成功，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，所以他看上了沉睡的远古妖兽，这头隐藏在公主岛下的巨大海蛇。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海蛇一朝被唤醒过来，完全是一件所向披靡的大杀器，正所谓一粒降十会，在这股足以毁灭半个世界的力量之下，几乎没有任何生物会是他的对手。没有受伤以前的章鱼怪已经足够硕大了，但跟眼前这头海蛇比起来，章鱼怪没卡就像是他的小弟。 他是不是要吃了我们？ 章鱼缠住冬至他们的触须，不由自主地收紧，似小孩想要抱住某些东西来缓解恐惧一样。 没卡，我需要你的协助，我要解决这头海蛇。 什么？我不行，我会被他一口吃掉脑袋的。 刘清波看着没卡，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 魔压从海蛇身上散发出来，操控着周围的海浪掀起一场灾难，也将所有人压制得动弹不得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飓风狂潮中失去了踪影，又有多少人像威廉那样还在苦苦挣扎求生。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梅卡都开始意识到恐惧。 你的朋友在跟他搏斗，如果我们不帮忙，他很快就会落败死掉，他死了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我要跟他拼一拼，等会儿负责搞定他的尾巴接应我们，听到没有？ 啊，等等，什么鬼？我们是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你和我呀，还有老柳，其他人离得太远，没办法招呼了，我们三个先试试吧。 我靠，你问过我意见没有？ 现在轮到你的伏魔剑在全世界修行者面前露脸了，这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吗？大好的机会不要错过。老柳，有没有问题？ 没问题。 好，准备好了，长手剑出。 长手剑从冬至背后飞出，陡然悬停在半空。冬至抓住章鱼美卡的触须，借力一跃，人直接与剑光融为一体，掠向海蛇。不远处的威廉目瞪口呆， 那是什么？他也带了个人飞行器？ 那应该是飞剑，或者说御剑飞行。 威廉自然听不懂，但李寒儿望向冬至御剑的背影， 心中的震撼绝不比威廉少。茅山是福禄三宗，以福禄闻名，但除了福禄之外，其他修炼法门其实也很厉害。李寒儿福建双修，自然知道御剑飞行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，可以说有些人终其一生就停在了这个门槛前，无法再往前跃出一步。御剑与御剑飞行还不一样，前者以神御剑，后者则剑身合一，明显难度更大。 老大进入修行界才多久就已经有了如此的成就？如果是从小修炼，那现在又该是怎样的惊人境界啊？ 不单是李寒儿，连冬至后面的刘清波和柳四也都被吓了一跳，特别是刘清波，他之前经常跟冬至并肩作战，也没见对方还藏了这么一手啊。 是不是出发之前龙局传授了什么特殊法门？以龙局对剑道的领悟，让冬至在短短时间内就突飞猛进应该不奇怪。 其实所有人都误会了，长手剑虽然名气没有刘清波的伏魔剑来的显赫，也没有像龙身那样集天地之精华化形，但它也是有着几千年寿命的古剑，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灵气。作为一把削金断玉斩妖除魔的利器，龙身甚至将属于自己神魂的一部分注入其中，令它发生了转变的契机。当初冬至之所以能够通过长手剑看见龙身昔年的行迹，正是因为古剑中的山岚之气和青木之灵起作用。后来他们从仙达村大战天魔幻影分身归来，龙身为了修复长手剑又注入了几缕神魂。龙身不是人，不需要三魂七魄齐全，这些神魂对他并无影响，反而像人的头发或皮肤，失去一些还会再生长出来。但对于长手剑而言，却发生了脱胎换骨一般的改变。如果非要形容，那应该就相当于电脑升级，从奔腾四代忽然就到了酷睿 i7。 冬至回来之后，在总局养伤的那段日子里，主要就是在龙身手把手的教导下摸索熟悉如何更好地驾驭长手剑。所以现在冬至能够御剑飞行，并不是他真的已经到了那个境界，而是长手剑本身的缘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长手剑也会选择相应的主人，如果不是冬至的心智与能力得到了长手剑的肯定与回应，这一人一剑绝无可能像现在如此默契无间。剑光如长虹，携着海浪卷起的无数水汽掠向海蛇的头部，在迷雾与海潮交接的汹涌之中，无数人在海中沉浮不定，自身难保，唯有冰魔伊丽莎白画出了一片又一片的冰雪荆棘，徒劳无功地企图困住海蛇，却无数次被对方打破。对人类造成莫大困境的冰雪荆棘，对海蛇而言，那仅仅是一场无关痛痒的恶作剧。这头远古妖兽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，又被天魔残魂影响了神智，对眼前这些让他不得安宁的蝼蚁们厌恶至极，大口一张就吐出了洪水滔天，蛇尾一扫，又是冰雪荆棘细数破碎四溅，被卷上半空又倒插下来，对所有人来说不异于一场新的灾难。然而就在这样的风暴之中，长手剑的剑光宛若黑暗世界里忽然亮起的明光，如同后羿射向太阳的那支利剑，直直朝海蛇的头部疾驰而去。 伊丽莎白，配合我拖住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